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顶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5年前，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5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增强了我国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来听报道。 目前我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高效畅通的国际大通道加快建设，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建设稳步推进，雅万高铁全面开工建设，汉班托塔港2期工程竣工，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施工进度过半，比雷埃夫斯港建成重要中转枢纽，中缅原油管道投用，实现了原油通过管道从印度洋进入我国，中俄原油管道复线正式投入使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按计划推进，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9000列，到达欧洲14个国家、42个城市。在经贸投资合作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不断扩大，形成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今年上半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6050.2亿美元，增长 18.8%。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74亿美元，增长 12%。目前，我国与沿线国家已建设8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当地创造了24.4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18年6月，我国在7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已有11家中资银行在27个沿线国家设立了71家一级机构。 再来关注一组演出消息。本月17号、18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声光效果等，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原始一家人》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即兴的肢体动作。本月17号到19号，《原始一家人》将在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上亮相。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将在本月28号和首都乐迷见面。著名花腔女高音迪丽拜尔和抒情女高音罗莎菲奥拉将扮演女主角阿米娜。《梦游女》以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作品中大量高难度咏叹调，对演唱者音色和风格的把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演出将一直持续到9月2号。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未来3天我市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以上内容是由小鱼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卫添活力，人生乐逍遥。 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东车辆行驶缓慢。另外要提醒您，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未来三天我市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并尽量不要前往上述地区活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北京琉璃厂是和平门外一条保存着老北京旧貌的巷道，很多游客慕名而来，观赏沿街的中式古典平房，浏览数千家灰瓦红窗里的古董字画，那里显示着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勃勃生机。而过街天桥上著名文物商铺门口，经常会有人来搭讪，要画吗？保真。大多数游客通常很警惕，这些小贩保真的画作当然也都是假的。如果有真画，您想想能落他们手里吗？但是如何才能避免上当，拒绝买到假画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全国典当拍卖教材编委会主任李莎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做《举案说收藏》的书，里边记录的案例是五花八门。下边啊，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继续讲述，也请您听后一乐，哎，咱是避免上当。 小叶是湖北某高校大二学生，平时颇喜欢收藏。有一次，他花了100多块钱买了3幅古画，以为自己是赚了，没想到小叶把画给朋友们看时，朋友们却给他泼了冷水，说上当了，这几幅画1钱不值。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天，他经过孝感城区某菜场时，一个地摊上的两幅古画吸引了他。这两幅古画分别是清代著名画家袁江的《骊山避暑图》和明代著名画家徐渭的《桃园三结义》。小叶当即被这两幅表装精美、画面发黄的古画所吸引了。地摊的主人是一个70多岁的老汉，他告诉小叶，这两幅画是他曾经教过私塾的父亲留下的，由于没有什么文化，他只知道这两幅画还值点钱，自己的5个儿子还为这画值打架。老汉开价1幅500元，如果小叶两幅画都要的话，他只收300块钱。小叶听后赶紧回学校筹集了200块钱，当他带着钱返回时，发现老头又摆出了一幅袁江的大明盛世图，上面有袁江的落款和清光绪帝之师翁同龢对此画的评语以及落款。小叶看后更是爱不释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小叶最终以116块钱买下了这3幅画。当小叶把这3幅画传给同学们看时，一些懂行的同学指出，这3幅画的笔触过于工整，完全没有国画特有的水墨味儿，应该是批量生产的印刷品。 感觉上当的小叶带着同学找到了卖画的老头，经过说理协商，最终从老头那儿要回了买画的100多块钱。某收藏者协会会长提醒重藏家，收藏要小心冷静，不要被卖主的表象迷惑，关键要看货。最重要的是，平时一定要留心学习，多积累收藏知识，才能降低被骗的风险。一名大二学生被文盲老汉编的故事蒙骗，又是一起高智商败给低智商的典型例子。这位叶同学也不想想，116块钱就能买到3幅古代名画，这不是骗局又是什么？再者，那位卖画老汉的5个儿子难道会为这100多块钱的财产抢得打架吗？我们还是想说，原本破绽百出的故事竟然能轻而易举地骗倒在校大学生，可悲呀。奉劝大学生们努力学习吧，别老想着发财的事儿。江苏省江阴市某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案件，引发案件的是一幅仅值数百元的甲骨画，却以14万元成交。一幅被卖方自称年代久远的祖传古画，结果被鉴定出只是民国7年的货。自觉受骗的买方在退货不成后，将卖方非法拘禁3日。日前，买主因犯非法拘禁罪被法院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一位收藏者称，江阴民间古玩交易异常活跃，但缺乏专业市场为载体交易，鉴定交易品真伪全凭买主自己一双眼睛。不久前，卢某因业务关系认识了黄某，春节过后，黄某告诉他自己家里有一幅年代久远的祖传古画，让他帮忙在上海找个买家，事成后予以一定的介绍费。为了尽可能压低价格，卢某让朋友出面帮他买画，以14万元买下了这幅古画。但上海的专家鉴定古画之后，认为这幅年代久远的祖传古画成画于民国7年，市场交易价格为800多元。卢某马上联系黄某要求退货，但对方一口回绝。而后，卢某想到黄某还有一张想出售的红木床，他就以有人要买红木床为借口，将他骗到上海，并准备扣下他退画。黄某到上海后，一看苗头不对，马上报警离开了上海。觉得买了假画的卢某紧追不舍，多次来到黄某的老家，并请求当地派出所进行调解，但一直没有结果。在退画不成的情况下，卢某伙同他人将黄某拘禁在一家旅馆内，并逼迫他写了借条和还款计划。3天后，警方将黄某从旅馆中解救出来。在江阴，一批先富起来的老板、商人、相对富裕的家庭，正把目光投向古玩收藏与投资。但收藏者、投资者之间的古玩换手，大都是民间一对一发生的自由交易、现金交易，而且没有严格的手续。由于缺乏专业的市场载体，出现赝品假货的案例便时有发生。被价值几百元的假画骗走10几万元，谁遇到这种事都会对骗子恨之入骨。然而，这种愤恨不是犯罪的理由，你无权对骗子实施拘禁，因为这是法律所禁止的。本案中的卢某因被黄某诈骗后退画不成，便将其拘禁在旅馆内私了，这就触犯了我国刑法，故从受害人角色变成犯罪人角色，理应受到法律制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事书画交易首先必须防范赝品风险，而一旦受骗，则应当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至于采取非法手段，则是万万不行的。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古画收藏市场，遇上被骗和假画上拍又会如何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全国典当拍卖教材编委会主任李莎举案说收藏一书当中的案例，由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一天上午，73岁的画家陈某向警方报案称，两名求画者骗走其7幅作品。陈某说，被骗作品总价值在20万元到30万元之间。陈某回忆，大约4天前，他接到一陌生人的电话，对方自称叫王某某，来自山东德州，曾经和陈某在一次笔会上见过，希望能求几幅书画。次日，王某某如约前来拜访陈某。陈某称，他大概1米65左右，瓦刀脸，戴副眼镜，山东口音。在这次拜访中，王某某向陈老求购5张画、5张字，双方约定于某日取字。陈某说，那天上午10时许，自己正在画室教一个日本学生，王某某和另一个人突然来到，王将陈叫到门外，要求2000元买走他7幅作品，遭到了回绝。王某某又拿出20000元交给陈某。就在此时，同来男子飞速将陈某画室内7幅作品卷走。趁陈某没缓过神来，王某某将其手中的20000元也拿走了。正在其他房内的陈某的女儿闻声赶来时，二人已乘一辆山东牌照的轿车离去。陈某的女儿称，被骗的作品为2副虾蟹、2副蔬菜、1副花鸟和2件书法条幅。我们已经为他做了笔录，有什么消息会立即通知陈老。北京某派出所值班民警在电话中称，由于只有王某某的外貌描述这一线索，案件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本案已不是一般的书画诈骗，而属于我国刑法中提到的以其他手段实施入室抢劫，故受害人较难防范。不过受害人陈某对陌生人高价求画的行为并未拒绝，并且允许其进入自己的画室，从而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作案的条件，应当说还是引狼入室，所以必尝苦果。这就再次提醒我们，永远不要贪利。你的作品值多少钱你自己知道，陌生人出的价钱再高无非是诱饵，切记不可飘飘然而上当受骗。一幅由已故国画大师苏宝珍及郭克、方凤富等人创作的《万朵红霞春意闹》，拍卖参考价50万元，前不久被揭穿画皮，假画被当场撤展。当日下午1时，重庆宾馆阳光厅内，由重庆某拍卖公司主办的预展正在举行，现场人多，启功、苏宝珍等人的书画异常引人注目。按事先安排，这些书画将由该公司拍卖。进入阳光厅的左边，万朵红霞春意闹显眼地挂在墙上，375×174厘米的体型系整个展览中最大块头的名画。该画的左上角落款称，创作于1983年春节。为表示该画的真实性，画的一边还张贴了一张苏宝珍画画的生活照，并用红色字体标识，写着有鉴定证书和 作者创作此幅作品的照片，不时有人在画前驻足观望。方凤赋的到来打破了整个展览的平静，他先绕整个展场默默转了一圈，展场中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认出他来。十分钟后，方凤赋站在万朵红霞春意闹前看了看，指着画问工作人员，这是怎么回事？拍卖公司过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坚称这是真作。面对拍卖公司的坚决，方凤赋只好表露身份。之后主办方马上另有人前来表示，这幅画确有其作，鉴定书也是真的，但画不排除有假的可能。方先生随即对墙上的画一一批驳，他介绍万朵红霞春意闹确有其画，但真作已不知去向，该画原作者之一的郭克因为在病中，所以只有自己前来打假。围观的人越来越多，13时15分，拍卖公司不得不将画从墙上摘了下来。在该公司负责人的请求下，方凤赋写下对此画的终止展览意见。拍卖公司负责人坦言，作为拍卖方，公司有义务为书画的真假把关，由于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欠缺，没有识别出该画的真假。近些年来，由于书画收藏领域赝品盛行，故画家本人现场打假的事时有发生，这对于净化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打击书画界的造假气焰十分有利。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画家对本人已经入世的作品所进行的鉴定是否产生法律效力，这是目前国内收藏界、拍卖界和法律界普遍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画家的作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会成为公器，其真伪与否当然不能任由画家本人及其家属或学生说了算，所以我们并不认为画家本人打假就一定公正，应当找出更加合理合法并且有效的操作方法。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八，原粮，良心酿造，诚信天下。酒是一粒粮食羽化生新的过程，道出了酒的实。酒是用粮食酿造而成的，粮为酒之肉，选用不同的粮食酿造出的酒风格自然也不相同。在历经数千年之后，人们发现用高粱酿出的酒纯润净香而不腻，于是高粱变成了白酒行业酿酒的最佳原料，高粱酒开始独领风骚，高粱也从此被人们赋予了更高的精神情怀，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高粱文化。事实上，现代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高粱味甘性温，适合现代人养生观念。高粱中淀粉含量较高，易于发酵，适合酿酒发酵原理，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配比恰到好处，微生物发酵产香顺利，不会导致杂味物质的生成，用其酿出的酒清香纯正。高粱中还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可以有效补充人体维生素的需求。现代研究还发现，高粱粒中储含有酿酒所需的大量淀粉、适量蛋白质及矿物质外，更主要的是含有一定量的单宁。适量的单宁对发酵过程中的有害微生物有一定抑制作用，能提高出酒率。单宁产生的丁香酸和丁香醛等香味物质，又能增加白酒的芳香风味。因此，含有适量单宁的高粱品种是酿制优质酒的佳料。山西杏花村

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根据全国典当拍卖教材编委会主任李莎《举案说收藏》一书当中的案例，由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前不久，南京要举办一次国画拍卖会，先是因为所拍卖的国画中有多幅出自名家之手而备受各界人士关注，后来又因拍卖公司涉嫌违法拍卖文物，拍卖会中途夭折。在这次准备拍卖的416件国画中，有署名钱松岩、宋文志、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林散之等名家珍品，其中有4幅为傅抱石之子傅小石的作品。有人将南京经典石珠斋2010中国书画拍卖图录中傅小石的画样与傅小石作品集对照，发现有明显不符之处。为证实情况，笔者专程到傅小石家中进行了采访。笔者来到傅小石家中后，傅小石的夫人告诉笔者，傅小石已仔细看了这本图录，发现属自己名字的画有3幅不对。笔者看到小石老师已经把这几页图录一一标了出来。第一幅是027号对弈图，估价8000元到 1.5 万元，尺寸是65×132厘米。据介绍，傅小石曾画过这个题材，但从来没画过这么大的，而且笔法也不对。第二幅是089号泛舟图，这幅画原来的名字叫野渡。笔者对照其家人提供的真迹图片，发现真假作品之间虽题材相同，但细微处有明显差异。第三幅是354号的裸女图，估价3000至6000元，真迹的名字叫梦幻仕女图。在傅小石家人指出几幅为假画后，笔者随后与拍卖公司取得联系。公司负责人葛先生却说，傅小石作品是由石竹斋古玩店提供的，这幅裸女还是傅小石的亲戚委托拍卖的，不可能是假的。为此，笔者又与有关人士取得联系，但得到了否定的回答。最后，葛先生又说，裸女是由某商场提供的。在笔者要求下，葛先生又提供了委托拍卖人周先生的电话。没想到，周先生一接到笔者电话，就连连称冤，说，不瞒你说，这幅画我自己买的时候也是上了人家的当，我是花4000块钱在北京买的，这次拍卖只卖了3000块钱， 以前也请人看过，也有过疑虑。对此，葛先生说，那就算是假的，那也是鉴定的问题。中国画随意性太大了，今天看的是对的，兴许过几天那就是假的，又没有科学仪器好鉴定，笔者告知真假画之间有明显差别的。但葛先生认为，一个画家同一题材也可能画出好几幅画，如果有假，那也是拍卖公司看走了眼，主观上不可能有意卖假，拍卖前都要反复鉴定的。至于裸女之外另两幅画，葛先生说再让傅小石先生仔细看看，会不会是上次看走了眼。傅小石的夫人随后告诉笔者，他也接到了一些电话。傅小石很生气，自己的画还能看走眼，假的就是假的。傅小石的家人说，他们并不想在这个风波上给对方添麻烦，只是想告诉那些做书画生意的人要诚信经营，以后遇到同样的事情最好事先能跟他们打个招呼。画家本人就在南京，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自家门前卖假画冒充自己，心里很郁闷。又是一起画家本人打假的案例，只不过画家的名气较大而已。更重要的是，画家亲属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今后拍卖公司拍卖艺术品最好事先与他们打个招呼。对此我们认为，这既不是一个好建议，也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因为拍卖公司拍卖任何人的作品是有一套鉴定机制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拍卖谁的作品就去与谁打招呼或找其鉴定，这样做不但增加交易成本，而且同样难保公正。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应该是拍卖公司通过一个公正有效的鉴定机构去做这件事，其中的关键是确保该鉴定机构的成员具有相当的鉴定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全国有很多的古玩市场，有的背后就活跃着书画造假者的基地。据说呀，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几大块，分布于北京、天津、西安、苏州这些文化积淀深厚的古城。北京书画市场赝品多，品种全，价格便宜，书画赝品交易集中在琉璃厂、潘家园、保国寺和大钟寺，多是假文物。天津假画制作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科技化、程序化的生产线，从选画、喷绘、描图、渲染到提拔、落款、装裱、注录、做旧，分别都有专业人员流水线作业，所有程序不出一条街。西安制画的鬼手最多，华清池、北院门、三学街、八仙庵、大小雁塔、城墙上下、古玩城内外，那里制造销售假画者多如牛毛，他们宣称自己有专门的画家可以依托，而那些鬼手很多本来都是美术专业的国手，出于经济诉求过高而匿名参加假画制作，这些鬼手靠卖假画住别墅开豪车。那么在全国典当拍卖教材编委会主任李莎举案说收藏一书当中也有这样的案例，下边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丽水一个农民十年前专访武中奇的字，十年发了财，在夫子庙花90万买了一套150平米的房子，而仿陈大宇攻击的造假者十几年也赚了100多万，仿玉季高和前宋亚卫的人也不少，南京几大古玩书画市场都有他们的卖点。 一个搞了30多年的山水画的业内小有名气的一位画家日前对笔者痛心地说，眼下书画造假者发了大财，只要书画有市场的名家，都有人在造他们作品的假，而认认真真做学问勤学苦画的人难有出头之日，大多过程是自生自灭，赝品仿品泛滥的书画市场，谁能认真去管一管呢？上海一位老资格的艺术品拍卖师说，他始终没有搞明白，现在艺术品拍卖会上的一些热拍的书画名家作品怎么会越拍越多。以张大千为例，张大千生前画画速度并不是很快，但在现如今的艺术品拍卖会上，号称张大千的拍品是铺天盖地，拍不胜拍，似乎永无穷尽。一些艺术品鉴定界权威人士一语道破了天机，这不是张大千留下的作品多，而是现在冒仿张大千书画的水准越来越高，足以令权威的鉴定师有时也会眼花缭乱。2005年，国内某大城市的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总共不过举办了20多场，但是竟然出现了50多幅号称创作于上个世纪40年代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画，当然其中不少都是赝品仿品。在江苏拍卖场上，2005年下半年，萧平的画势头开始走热，那么一场数拍就出现了30多幅萧平作品。圈内人透露，只要是市场好的名家都有赝品仿品，而萧平赝品出生地就在扬州。伴随着各地风起云涌的艺术品拍卖热，赝品也是泥沙俱下，而其中造假的手法更是千奇百怪，让人眼花缭乱。比如以假充真，假货标真品价格，齐白石的工笔草虫向来身价不菲，一只草虫以数万元计，于是有的所谓齐白石作品竟然出现了7、8只草虫漫天飞满地爬的规章情形。齐白石生前润丹上向有横幅不化的声明，近年来拍卖市场上却冒出了大量齐白石的横幅画，至于拍卖市场上时常可以见到的名家画作双胞胎乃至多胞胎现象，其中便是有诈。再比如张冠李戴，拍品目录或是图录说明常常存心误标乱标，误导收藏者，还有的赝品介于真品与假货之间，如假画真款等。现在还流行一种造假的方法，请当代活着的书画名家在一些有疑问的赝品上提签，以蒙蔽收藏者。令收藏者防不胜防的是，现在的造假已从过去的个体作假发展成为团体作假，从造假的原料到设备人才一应俱全，形成了规模化的一条龙服务，大大提高了造假的效率。目前的艺术品造假已形成了区域性的分工，比如上海仿陆延绍、程十发，广州仿高剑父、高奇峰，西安仿石鲁，香港仿林风眠、陈之佛，台湾仿张大千、黄君璧，南京仿钱宋亚卫等。临摹是一个提高技艺的必要过程，这是南京一位著名画家说的。纯粹的临摹是个人自由，如果临摹后假人名义出售，就是一种不道德甚至是诈骗行为。该书画家说，现在南京、浙江等书画市场的造假行为已经对市场造成了冲击，人为抬高了价格也败坏了名家的声誉，关键是这样做的结果让勤学苦练老老实实的人寒心呢。如良心发现的假画造者张先生自曝内幕说，他是国画大师陆延绍作品的主要仿造者，作为主攻山水的国画专科学生，仿陆老的画还很有些功底，起码能在神形上打个7、8分。而有些书画前客一来就点名出高价，你不相信 我们可以把赝品画印出在画册上，由不得你不信。都出了书了，这样的话价格自然就高。如果是为了送人，那还可以理解，如果把这样的方法用到拍卖会上，就会造成一个财富神话。就以他的画为例，5000块钱拿走的画出现在拍卖会上可能是3万甚至5万。通过一本画册，一幅画价格十几天内就能翻好几倍。现在塌房一幅画每平方尺不会低于8000，这么高的价人们肯来买，说到底是画的本身，关键是有人要，真的太贵，假的便宜买了送人，关键前提是接受的人也不懂。像买赝品的人一般都不会亏，甚至有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赚头。造五中旗字的溧水某农民10多年练仿工，开价每张从200块钱涨到现在的1000块钱，尺寸有4尺、6尺等各类品种，而且假书画的身价也根据仿林的质量高低有不同的身价，而且涨幅可观。笔者到南京某古玩市场看到假的陈大宇公鸡，按质论价3尺的最便宜也要500块钱，最贵的要5000块钱。南京一位资深的民间画家私下坦言，前宋亚卫的作品古玩书画摊位随处可见，有的摊位数量甚至多达10来张。大师们一生能画这么多吗？不少古玩书画市场租金很贵，一个小摊位一年要10多万，包租者如果不卖点名人假画，光是卖小名头和民间书画的东西，老板喝西北风吗？有一定书画功力的农民或名不见经传的书画家专门模仿大名头的作品在出售，几年之后发财致富，此类情形古已有之，并不新奇。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如今这样的事空前之多，高仿造假市场日益红火，哪位书画家的作品越好卖，其仿品数量也越大，有个人造假的，更有团体造假的，后者更是人财物一应俱全，没有他仿不出来的，没有他仿不到位的。他们已经成为书画收藏界的造假源头，而且是法律制裁的盲点。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书画收藏界造假太多，收藏者必须慎之又慎。 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一家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俺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 俺家有时候也在我一点点心中的话，都是为了横面出这情的山面的先生借口，我父母是不同色调不同的运法，还有白衣山的丹青和油画， 泉中水墨丹青，花瓣落地也有声，青瓷砖瓦白日梦，飞到了另一个时空。我想问老先生，只怕想也没有用，青瓷白色一场梦，消去这情意有谁懂。 将琴到金瓶上，